生词一。 一，张怡君。二，马安彤。三，的。四，家人。五，家。六，漂亮。七，房子。八，坐。九，好。十，有。十一，多。十二，照片。十三，都。十四，照相。十五，张。十六，好看。十七，谁。十八，姐姐。十九，妹妹。二十，爸爸。二十一，妈妈。二十二，请进。